只剩下你了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却有你适合。 期待你吸引我走向你的一颤抖的香气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不可逆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像飞蛾的宿命，

间发现懂我们的人不多，每个人都是一颗孤独的星球，还好在这土地上能相逢。我微笑的时候，皱眉的时候， 轻松消失于天空，因为这三角游戏仍在曲终。我将带着一身轻松消失于天空，因为这三角游戏仍在曲终。 像在嘲笑着我，与你爱上同一个人，不想听你的解释，也不想放弃友谊，我只想暂时的远离。再会了朋友，让咱们分手，这件事来的不是时候。无聊的祝福话，我实在说不出口，终于他的心完全属于你一个。我将带着一身轻松消失于天空，因为这三角游戏仍在其中。我将带着一身轻松消失于天空，因为这三角游戏仍在其中。 仍在曲终。

片独白，我陪着你坠入北海，笑着说感慨，哭着说无奈，他走开你等待。 我将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多一。 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就是混乱当中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当自太糊涂。真心比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情爱路。 Oh, 像个影子跟着我，我不愿再停下来等候。整个世界的寂寞紧紧跟在我背后，就算这样我也不回头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方演唱的《有一天你总会明白》，伴以陈黛珠的《既往不咎》，林冬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 Let you go, let me go, 我把 眼泪不再挥霍、对错随你说，我不想反驳，一颗心只想解脱。是我担心害怕，你让爱情在别处发了芽。谁能对爱期望不久？这段情只是频频凑凑，你无心又何必挽救 ？Let you go, let me go。 爱你需要勇气，

喧闹。